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各位来共同体会在音乐的自由的这种环境跟态度当中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惊喜。所以今天除了一些我们常听的录音室专辑的歌曲，会有很多自由的发挥的内容在稍后的节目里面等待着各位。今天我们就算是在周五的时候好好放飞一下自我哈，音乐的世界当中慢慢的去走，慢慢体味，慢慢去追寻这一份自由，慢慢走。 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着听着歌，每天没有什么期待的，没延续没头绪。 每当我自己一人走着，四处游荡，想到寂寞的酸奶也要有人一起分享味道。 你是否和我一样，那种感觉一样，就跟着我手牵着手，慢慢走，绝不放手。冲动无法自控， 别转身离开，消失在我视线，一秒都不能。 就跟着我慢慢走，跟着节奏， 跟着节奏， 慢慢走，走向自由， 走向自由， 慢慢走，手牵着手， 手牵着手， 慢慢走，绝不放手。想要说，别怀疑我的真心是一杯的，看着我眼睛，牵着我的双手，别放、啊。哎呦哎呦，头好痛。哎呦哎呦，怎么红？哎呦哎呦，头好痛。 今天要的就是打开所有的心扉，我们来放飞自己，这一份自由我慢慢去体味。于是你们真的就自由起来了，是不是？ DT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猜测。动听，哎，这个还算是蛮贴谱的。动铁是几个意思？都说都是跟音乐相关的，我也接受哈。但是动铁的耳机会听起来整个的声音更加锐利一些。我们希望还是要有更多的这种低沉一点的音效，在所有的音乐当中，太高亮了，太准确，太精确了，会让人听起来有一些累，对不对？就像一副耳机，如果它真的是纯动铁的话，一切还原太过真实，甚至高音部分高音部分让你听多了，时间长了以后，耳朵会有一点疲倦。生活当中主要多一些动圈，我们多一些低频，好不好？更多的耳部按摩。今天中午我们在正式进入到周末假期之前，给各位来好好的做一份放松的按摩马杀鸡。接下来要听到的，真的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去慢慢发掘的那一份自由。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不说国内的，在国外的另外一个版本叫 TikTok， 他们会有很多的音乐接龙，非常的有趣。好比说，你就是把生活当中的一段声音，很奇妙、很随机的声音记录下来，放到网上10秒20秒的，紧接着就会有那些自己可能平时玩一玩琴玩一玩吉他的朋友去生发，去做音乐的拼接接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会很棒。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样的一段声音开始，我们边听，我慢慢的给大家来讲到底视频当中发生了什么，好不好？来先听到的这样的一段声音，就是有一个哥们儿晚上的时候，自己家的烘干机甩干机突然发出了这样的节奏， 还蛮有节奏感的。紧接着一位低音贝斯玩家就配上了这样的音乐，哎，是不是觉得音乐性就很强了？有了贝斯的加持，紧接着下一位萨克斯演绎者正式加盟，好像音乐的灵动性更强了，是不是？中间我又省去了一些过程，然后这个鼓打击套件来了，中间又加上了电吉他，紧接着又加上了长号。在这样所有的乐器加持之下，是不是觉得一下本来是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噪音，马上就变成了一段很棒的音乐？在网上后面也有很多不错的演唱者，然后涉及到不同的音乐风格，最终也有大神把所有的这些音效跟人声串联到一起，最终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感受一下。刚才一串所有的串联的声发，就是谁家的烘干机坏了发出的声响，所以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是不是？生活当中无时无刻所有的声音最后都会由它自由生发出来一套非常完美的声响。接下来听到的同样也是个人特别喜欢的，之前在我们的偶尔这样一个小系列当中跟思萌探讨过的一首歌曲 Stop This Flame Celeste。 Our golden, we fall in love and we fall back out. I'll give you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anything. Just don't tell me no, you stop it still. Then you make it rush. You're like a pill that I just can't trust. You told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Told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Told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Keep on, keep on, keep on. You'll never stop this day.Did I move too far? It's all too much. I think I must be mad to give you everything I had, everything I had, everything, everything, but it still went bad. Tell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Tell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Tell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Keep on, keep on, keep on. You'll never stop this day. If you can't withstand my love, keep away from me, away from me. If you think you must, keep away from me. If you can't withstand my love, keep away from me, away from me. If you think you must, you'll never stop this love.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Well, who am I to say? Maybe by now you should know. You got your somebody calling. You think you're somebody, don't you? I think you're scared. 永远停不下的一种火力全开啊，停不下的魅力。今天我们跟各位来享受一下自由，在音乐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生发跟来源。刚才也聊到了很多，哎，发现有这些共同喜好，可能是耳机或者是听音乐的朋友，当然设备会要稍微的烧起来。在里面刚才提到一些什么动铁、动圈之类的，然后空白就提到说，所以我选择的是圈铁耳机 Me Too 握个小手哈。我们以后可以详细的交流一下经验，互相来通一下有无，好不好？今天在我们的所有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有锐利一些的歌曲，有沉稳一些的，有欢快一些的，像刚才这样非常激烈的，同样也会继续把各位的心绪带得更加平静一些，可能也是能够体会到沉醉在甜美爱情当中的那一份美好。好比说要听到的这一首，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因为本来所有的歌曲的串联其实都非常的爵士范儿，是因为刚才我们也体会到了说，一个歌曲真正用自由的方式来拼接的时候，每个人在里面都会找到自己所喜欢的那一趴乐器。我们体会到了一个贝斯作为基础是有多么的重要，同时我们也体会到了刚才像小小提到了说，一些比较高频的乐器的加盟，像是长号、小号，还有朋友提到最爱的是萨克斯。萨克斯会有很多很有趣的表达，我们会听到像回家这样的经典歌曲里面更加沉稳的感觉，我们也会听到在一些流行歌曲当中非常高亢自由的运用，这首歌当中来寻找一下。 经常有人提到说，在听哪首歌里面的吉他 solo 是最提气的一部分，但很多时候在歌曲里面你会发现说，萨克斯风的 solo 也同样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提气。好比说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的结尾 Love Love Love 来自于蔡依林，如果这首歌足够能够撩拨你的内心，接下来的这一首同样寻找一下萨克斯味道。Thank God it's Friday. Get ready for this one. This part is the saxophone one. All right, let's g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节奏触动心律，音乐连结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泡一汤，想念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乌云乌云快走开，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常带把伞，带把伞。啊，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下午就要开始了，希望不会有新的麻烦找来啊，让今天下班要推迟的那种麻烦。也希望未来几天都会是好心情，陪伴各位能够过今年的第一个周末。嗯，好，这边我们继续在越听越流行今天周五的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部分，用更加自由的一些表达跟旋律跟各位来分享有趣的心情。就在这一个周五，我们好好的放飞一下自我，放松一下，好不好？对，再自我介绍一下，毕竟还是在第一个礼拜有很多新朋友的加入。我叫王维，我叫 DT， OK， call me by whatever name you want， OK。 接下来要听到的也算是一段现场的自由演绎，歌曲大家应该都很熟了。我稍微还是再讲解一下，好不好？这是一个类似于家庭乐团，叫做 Walk of the Earth， 三四个人，有男有女。 他们会在家就地取材所有孩子的玩具能发出声音的，甚至包括一些其他很有趣的设置，碗里面搁上几个勺，脖子上串串钥匙，带个哨，然后就拍着桌子，跺着脚，碰着杯子，所有最自然的身边可以发现的这些东西的声音。在演奏的时候，你还能看到他们家的小宝宝就非常不老实的在后面爬来爬去，妈妈边演奏边演唱，还要回头再看看宝宝，总之就是一种很放松在玩音乐的感觉。再有什么其他神奇的声音，一会儿我们再说。 Begin. We're going out on our first date. You and me are thrifty,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a plat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 the sour and how your family is doing okay. And leaving in the taxi and kissing the backseat till the driver make the radio play. And I'm singing like, No, I don't want no scrub. A scrub is a guy that can't get no love from me. Hanging out the passenger side of his best friend's ride. Trying to holler at boy.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 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你听这段，这个声就是咱原来洗衣机用的那种伸缩管，你知道吗？把它先挤紧，然后突然再抻长的时候，那个的声音就完美啊。这声叉啊，是楼上走下来一个哥们儿，然后手里抱着爆米花，然后高空悬着的这个罗叉，他来一个空中跳起来以后的一字马，然后用脚踢到的那个叉的声音，总之就是让人觉得乐趣横生的一次演绎。所以特别喜欢这样的一支乐队，叫做 Walk Out the Earth， 他们有很多自己很棒的演绎，都是就地取材，像刚才说的，生活当中嘛，音乐无处不在，一起来玩音乐，一起来好好的放松一下。 For no reason。 这么说，可是过两三年后，又变成你很自由。我该如何解释每个季节的迷信？这是种很勉强的过度分析。到底自由和知交有什么关系？社会练成我的悲观主义，我说给你。为何 感觉说特别适合午后沐浴着阳光，喝着咖啡，听着音乐，有夕阳下午茶的感觉，这就对喽。越听越流行，真的在我们的这边直播间看到各位都是越来越专业，太好了。就这种跟朋友在一起好好去欣赏聆听推敲音乐的状态，是不是特别的有趣？这才是音乐该有的一种风貌哈。小小老师可能是不是不在了，没有办法给我们专业的解读里面刚才听到的到底是什么号，但是老头子舍得提到说是不是小号、圆号、长号都有，我也感觉是。就刚才大家争论是不是圆号的时候，那种更润的感觉应该是圆号对吧，然后这个变化节奏更快一些的感觉是长号，更锐利更顶上的是小号，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猜的。好吧，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歌曲熟悉，演唱风格会很出挑，弯弯的月亮，陶喆。 遥远的星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只穿穿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着风啊飘到我的脸上，脸上藏着泪水，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的流进我的心上。 同样的一首歌，不同的人演唱会有各种不一样的生发。我们就说最近的吧，现场之前不是也分享过吕方嘛，对吧？就本身的广东话的演唱的版本的原唱者，他在进行演唱的时候也很惬意的那种轻松爵士，但是他的风格会让人觉得像是一个人在一个 光线很温暖，很悠久，很皮质沙发的这样的一个木质感很浓重的地方的小酒吧，然后听着爵士，静静的一个人去望向那一个弯弯的月亮也好，还是圆圆的月亮。但是呢，这个陶喆他是把所有的这些魅力从他的声音表现，从他个人的表现，会让你把目光集中在舞台上，你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放空，你感觉更强的是在观看这样的一场爵士演出。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演绎方式，对不对？刚才那一声陶喆的这个声音我学不会啊，我学不会，然后是不是就觉得蛮经典的爵士该有的一些声线，尤其是永远都会让人想到那一句最经典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还是学不会 Louis Armstrong。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I watch 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完美的世界，完美的一天，我们希望即将到来的这两天会是各位完美的周末，更希望在未来的2022年，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中午这一个小时，12点到1点的时间，会是大家完美的中午好好休息的一个音乐场景哈。这里是越听越流行，怎么就又到了最后一首歌了呢？不可思议，是不是？还好啦，今天中午希望也各位过得很快乐，我们也探索到不同的声音，每天我们都找一个小小的不一样的出挑吧，寻找到不一样的声音，然后把它所有的这些氛围我们给它一个小时的时间烘托跟组合起来，期待一下下个礼拜看看会有着怎么样的发现跟心情，然后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天天 FM 聊天室留下你的心情，当然也可以在节目非直播的时段共同来分享心情，你听到了一些好的声音跟音乐，974王维 DT， 我的微博，然后还有短视频平台上面就是974 DT， 方便你看到所有的东西来转发私信给我都没有问题的，好吧？刚才想说啥来着？对，我们玩拉丁那一天的时候，不是说有个电影，这个本周五要上映吗？魔法满屋。下个礼拜吧，福利已经要到了，然后我们会分享音乐的同时，跟各位带来这一次的观影的机会，好不好？然后下周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在电影院里面继续再边看电影边听音乐，下礼拜再说。OK， 今天刚收到的消息，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我是 DT， 祝各位周末愉快，心情能够像孙楠演唱的一样，我们一起飞越海洋，拜拜。 的海港为你，永不再彷徨，不再流